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17:06，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准时收听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的节目呢，聚焦今天是特别的日子，首先呢，祝天下的爸爸们节日快乐，希望爸爸们天天都开心，不光是今天。同时呢，也希望爸爸的好孩子们也是常回家看看，不能只在父亲节母亲节的时候才回去和老爸吃饭，应该每天或者是每天打电话是最好的。如果呢工作很忙，那就不如在周末的时候回去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顿团圆饭吧。同时呢，现在还是端午小长假期间，所以在这个假期你打算去哪玩呢？希望如果在家里面看网络的朋友，或者是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您可以在视频看到我们。同时今天的话题特别有意思，等待着您的加入。首先呢，要聊一聊现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世界杯了。在世界杯期间，很多朋友呢都可能守在家里面看节目呀、看电视啊，或者守着网络看比赛。那在世界杯期间，您是个真球迷还是伪球迷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关爱青年计划聊天室已经打开，等着您加入。首先跟您说一下啊，除了世界杯这个好消息以外，6月26号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开播的日子了。所以在这个一周岁的生日期间，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很多丰富的大奖，比如说就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而且在这儿，苗山同学要特别给大家强调一下的，就是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的豪华了。另外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活动嘛，不光是有线上的砸金蛋抽大奖活动，6月26号的台庆当天呢，我们将会在线下邀请你和我们一块儿做蛋糕看电影。现场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将会化身这个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创造属于你自己的蛋糕。同时982特别放映厅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呢，我们还有很多丰富的抽奖活动，所以关爱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快来关注更多的活动信息。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期间正好是世界杯期间，所以呢关注我们节目的球友们同样是有福气的，因为你不仅还可以和我们一块儿看球说球，最重要的是还能跟我们一起吃小龙虾。炎炎夏日，足球和小龙虾是绝配，所以6月14号到7月15号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我们将会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麻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好，说完好消息之后，现在进入我们节目的潮流风向标。好，首先进入到我们潮流风向标这个板块。那在进入板块之前，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来宾了，因为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话题非常有意思，叫包船海钓初体验。很多身边的朋友，比如说啊，提起钓鱼，我们会把这件事儿和爷爷奶奶联系在一起，或者是姥爷，或者是叔叔，或者隔壁老王。但是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很洋气的事儿，因为我们不但要钓鱼，而且要去 出海钓鱼，去海钓，不光去海钓，而且我们有可能还得自己劝三五好友吧，或亲戚朋友一块儿喜欢钓鱼的朋友包着船出海去钓鱼。所以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包船海钓出体验。为什么说出体验呢？主要是我是一个小白嘛。我们聊到这个洋气的话题，会请来一些洋气的嘉宾，所以下面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做客节目的是，首先这位是大马鱼讯的孙俪，有请孙老师。 大家好，主持人好。 还得再来一遍。刚才麦克风没事儿，再来一遍。 好，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哎，欢迎孙老师。另外这位可了不起，是中科院动物所的博士后罗信宇老师，有请。 Hello， 大家好。 罗老师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哈， 嗯，没错， 叫《马来西亚生物记》。 对，没错。 啊，预计什么时候大家能看到？ 估计今年九月份、十月份的样子会比较快了。 我就马上了是吧？ 对。 哦，那真的是现在是完稿之前，可以给我们稍微透露一下的好奇景哈。 对啊，这里边有很多马来西亚的非常有意思的那个生物的照片啊，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昆虫，尤其是这个爱好者们特别喜欢大球甲， 对， 特别大的这个细金龟啊，什么各种各样的 这种照片，我已经 什么都很多， 这些照片我已经见识过了。今天请这个罗老师聊一聊，就是植物方面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主要是因为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今天咱们聊海钓会联系到植物呢？因为我们今天海钓的目的地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一个动物、植物资源都非常丰富的国家， 对的， 而且又难得有非常亚洲难得好大片的热带雨林。是吧？ 对， 有热带雨林的地方一定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对对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出海就带您去钓一钓各种品类的鱼类、鱼生物，然后呢，回到热带雨林就带您认一认热带雨林里的植物。所以听上去就还挺丰富的。但罗老师的照片吓我一跳，我在整理图片的时候，刚才开玩笑那时候，每一个图片我是怕我们的系统接受不了，所以把它改小，改小的时候右键一不留神就变成改成桌面，哇，那个照片刺激，一会儿您就能看见了。还是这句话，想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丰富视频和图片资料，都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可以看见了。好，这个第一时段咱们先简单和两位嘉宾一块儿聊一聊这一周发生的一些大事儿、小情哈。这一周发生最大的事儿就是世界杯了，世界杯开赛，而孙俪还是一个世界杯的一个铁杆球迷。 哎，球迷， 真球迷啊。我们节目当中以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有点外行的评论，那都是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会跳出很多伪球迷，但是今天我们请到孙老师就是真球迷，这个时段正好跟我们聊聊。但是我这儿有一份什么呢，就是我们虽然不是体育广播，说不了特别专业性的体育消息，但是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世界杯的周边。比如说开赛之后，如果假如也许收音机前的您或者网络上的您不是一个像孙老师一样真正的球迷，可能对足球呢略知一二，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对这个足球一窍不通，但是在这个期间还是很想和亲朋好友聊聊世界杯，所以在这儿呢给这些伪球迷朋友我提几点啊，让您迅速的混成一个好像懂那么点足球而且还能跟人聊起来，但其实您可能哈知识并不是特别广，有这么几点分析一下给您普及一下。第一点，重中之重，本届世界杯上没有咱们中国队啊，没有，也没有意大利，也没有荷兰，他们和您一样就是只能在家看电视。这是尤其在这届世界杯要普及给伪球迷的。 你拉仇恨，你这是。 再给您重复一下，本届没有咱们中国队，没有意大利，没有荷兰。其实意大利是很出乎意料没有出现的， 是， 所以而且是日韩世界杯的时候意大利进了四强嘛，我记得还 没有，是 八强， 对，是被韩国 送回家了， 换给搞掉了啊。 对，所以其实意大利在这个首先意甲是很强的体育赛事， 对啊， 在欧洲 曾经啊，90年代的时候， 曾经我小的时候还曾经喜欢拖地呢。 先他刚刚退役，拖地刚刚退役， 真的吗？ 他39岁吧，刚刚退役。 提到拖地啊，我以前一跟就是我去意大利旅游的时候，跟朋友说，我说我喜欢拖地，意大利人会给我一个白眼。 你得在罗马说， 我是在罗马说的，但是他们当地民众是这么说我的，说他的个人能力很强，业务也很好，但是他的语法不好。 学习不好，文化差。就是他经常在开发布会的时候，在介绍今天，因为他是罗马队队长嘛，他在总结自己的就是这场比赛的时候，他经常说一些错误的语法，修辞也不讲究，所以人家就是说，哎呀，很抱歉，对于他的语文水平， 就是干脆让他踢就得了，不要让他说话了。 对，不用说话了。但是你说当队长呢，总要跟大家这个分享见面的机会， 对 啊 对 啊 是 啊，所以就有一点。但是其实说到这个，说个题外话，我确实有一个有一点丢人的经历。我有一年意大利旅游，自己一个人去的。到了罗马，我一想，哎，在罗马，我说罗马队肯定没问题啊。我随便进了一个酒吧，正好那个时候欧洲杯，我就进去，所有人都在看喝啤酒，然后喝那个橙啤酒，然后再看比赛。这时候我就想融入大家，我就喊了一声"罗马队加油"，然后所有人都安静了，在酒吧里都看着我。我说啊，罗马在罗马说罗马队不对吗？这个时候老板很好心的走过来说，姑娘，你还想在我们这儿喝一杯吗？我劝你上别家吧，这里可能不适合你。我说为什么呀？我说我没觉得我错啊。他说，不是你错，就是很幸运你是个外国人，不然你刚才下场会很惨。 对啊对啊， 你出门看看那个黑板上写了什么。我出到门口，黑板上写了拉齐奥俱乐部酒吧。所以这是我一个很 丢脸。人家觉得你要是本地人的话，就是来挑事儿的。 我要是本地人，我可能不太能走着回家。 马城的啊，马城的。 他们还是同城的这个竞争对手。 对对对，有很多著名的同城德比对手，罗马和拉齐奥是其中几乎是最著名的之一啊。 他们说我要但凡是个本国人的话，下场会很惨的。 嗯嗯嗯， 意大利人对这个足球很狂热， 是啊是， 表达方式也很直接哈。 是， 好，那么说第二点，给您普及一下注意几点。二，本届世界杯上没有贝克汉姆，也没有卡卡，也没有罗纳尔多，也没有贝利，大家再重复一遍。 贝利， 真的很多人都会提到，就是一些伪球迷，甚至我觉得其实他们连伪球迷都不算，对足球一窍不通，但是在新闻里经常听到几个热络的名字。所以在世界杯来临之际就问卡卡是出现 了。可能广告看多了，可能是。 对，贝克汉姆不踢球很多年。 对对对。 他经常会和维多利亚一起出现。 对，现在跟小七出现的几率更多。 哦，小七。 对。 现在贝克汉姆在蹭他儿子和闺女的热度。 主要是女儿。 主要是女儿。 蹭女儿热度啊。 好，第三点，球员们不是在半夜两点多打比赛。有五个小时的时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夜里看并不代表人家夜里踢，好吗？我确实听过这样的言论，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第四点，现在俄罗斯也是夏天，所以球员呢不用在冰天雪地里踢球，希望大家知道这一点，不要提到俄罗斯想到就是冰天雪地四个字。 其实呢，不光俄罗斯这个季节适合踢球，也是俄罗斯比较适合旅游的季节，我觉得，真的是温度正好十几度。 我曾经十月份去过俄罗斯， 就已经很冷了。 其实还可以，我去的圣彼得堡比莫斯科要暖和一些。 圣彼得堡不是更靠北吗？ 是吗？反正我有一年是过了十一长假去的，结果温度可以，我只穿了一个薄薄的皮夹克，而且还不是长款，是短款那种，就够用了。当然，肯定那个时候深秋了嘛，就对于他们来说是深秋了。 对对对， 肯定比我们温度要。 十月份圣彼得堡没有下雪吗？ 没有。 啊、 而且是我记得那个枫叶全部变黄了，然后风一刮，那些枫叶掉落下来，非常的美。 刚刚变黄，也就是刚刚上霜的日子， 对， 是， 对，还是很舒服。所以给大家普及一下，俄罗斯不要认为，因为人领土面积比较大，不是哪儿哪儿都冰天雪地的。 对，对， 这次比赛的场馆所在城市还是不错的， 对， 温度适宜。第五点，世界杯持续一个月，所以冠军呢是货真价实的最强队。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在说比赛啊，有的时候会有运气或者状态的这种情况。但是世界杯这个比赛为什么是，怎么说呢，它比较有说服力，就是因为它是拉的战线比较长，这幸运不可能场场都幸运嘛，状态好也不可能场场都是因为运气的这个。 纯靠运气肯定不行， 不行， 也得 要 点 实力。当然，您说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运气的成分？我觉得是有的， 有啊， 有啊。 尤其是我相信，在最后从半决赛开始，球队的球员压力心理压力很大，不像小组赛其实放松一些，对吧？ 不好说吧？ 不好说吗？ 没经历过的人肯定感受不到。我觉得每一场有每一场的压力，比如说你在场上做出的一些，让你无措的这种动作，比如说那天的那个摩洛哥那个乌龙球员，我不知道他回去以后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我觉得他一辈子可能都会在责怪他自己，太难受了，应该是，我觉得。 我也觉得， 这个伊朗队一个球没进，然后现在拿三分排小组第一，这种心情也是很奇怪的，让他们自己觉得也会，哇，这么幸运啊，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完全作为对手来说，他们完全是心情完全是不一样的，进入淘汰赛的感觉可能就更难，因为一个球队要想得冠军的话，他要踢七场球。 嗯， 啊，小组赛三场，淘汰赛要四场， 嗯， 七场球，他最后才能决定他的冠军归属。如果没有实力的话，做保证纯靠运气肯定不行。 嗯嗯，所以说这个是跟大家普及一下，世界杯咱们说运气虽然是有这个问题，但是最重要就是能够筛选到最后的球队，一定是实力说话的。 对，嗯，对对对。 然后另外跟大家说一下，本届赛事64场比赛在很多个俄罗斯城市举办，不光是莫斯科啊，跟这些伪球迷说一下，千万别出去说漏怯。本届世界杯呢，再提醒大家一下，这届世界杯没有姚明，没有林丹，没有张继科，没有马龙，没有乔丹，没有 James， 没有科比，篮球、羽毛球、乒乓球也都有世界杯，但是影响说实话确实没有足球这么大。所以呢，请您牢记那些人，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球类比赛的世界杯，但绝不是足球世界杯。 对。 然后最后这份指南，我们希望大家呢陆续补充。但是呢，您熟读这些，我是个人觉得，如果您不是一真球迷，最好少发言，先听听周围说什么。这个是我们外行比较重要的一点，别像我一样咣当就支持了罗马队，然后被拉齐奥的球队的球迷围攻，然后下场。 但我觉得还是要参与进来，因为要持续一个月的这么一个节日哈，嗯，大家周围的人都在参与，你不参与进来好像有点生分的感觉。 对， 啊， 但是我觉得，如果您并不是很专业的球迷，但是经过这一次世界杯，可能成为真球迷了， 成长了 啊， 对吧？ 就是成长了， 所以与时俱进是最重要的。 啊，对对对。 其实我这儿有一个视频，就昨天晚上的一个视频，我们这儿有一个冰岛， 嗯， 门将补救的一个现场一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昨天的比赛现况。 嗯哼。 这次梅西一对一面对哈尔弗雷兹松，内切射门，这是一个梅西线路的一个 梅西线路， 射门， 强 了，射门，球还是被哈尔多松扑住，看看梅西能不能顶住这个压力。 这他的扑出 去，哎呦，被扑出去了！刚刚球还有，再给到门前， 卡拉贝克上来，交给巴内加是一射门，飞出来给帕文， 传到门前。 哈尔多松， 又是哈尔多 松，好人一对一，看这次能不能突破，往底线走，后点球传高了，还是阿根廷队得球，马斯切拉诺射门， 哇哦，我觉得那个门将好棒。 一场球啊，一场球下来哈，作为一个门将，因为他要做的事呢，就是去守住自己的这个门。什么叫守住门呢？就是对方比如说有15次射门，那么这15次射门可能不是都打在门框范围内的，他可能有5次打在门框范围内，那是门将的作用，就是你要把这5次在门框范围里的球你要把它扑出去。 嗯， 这是你要做的，而他这场球做的就非常完美，包括扑出那个点球。 冰岛这两年的实力增强的特别快。 哎，好奇怪啊，以前就欧洲足球里没有冰岛这块。 对，以前没听 说， 然后就突然冒出来了。你想比他纬度低的那个像那个北欧三国，挪威、瑞典、丹麦哈，你长期的属于欧洲二流的这种劲旅， 对， 没有冰岛什么事儿。现在冰岛好像哎，反过来站在他们上面， 非常强， 厉害的。 而且阿根廷是一个很强的强队，他们面对阿根廷的时候，你看这个沉着劲儿 啊， 对， 我觉得比赛的状态你能看出他们那种状态， 对他们很不着急的样子哈。 但是我是觉得有可能他是，咱们不能说他是新进的吧，但是最后最近这几年才崭露头角的球队，可能他在心态上确实比阿根廷要放松的多。 对， 就是随意嘛，反正我打坏了也没有什么。但是现在实力越来越强，再加上他们的队员在欧洲杯表现的就都挺好的。 对啊， 所以他们参与了强队的历练。 他们第一次这是打世界杯， 然 后表现的像老手的那种感觉，就特别让人吃惊。而且我觉得，凡是这种就是所有球员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统一的字儿的这种，对于你们主持这个行业来说是一个噩梦。还好这次希腊没去， 希腊名东欧的名字都是 啊，保加利亚没去，然后 保加利亚都是什么夫哈、啊，然后那个希腊都是什么司机啊什么，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主持人的噩梦，我觉得这次还好还好。 但是通过这次世界杯，我们也可以恶补一下一些新进的球员。每一、哎、为什么四年一届非常有惊喜？就是沉浸的三年的过程当中，第四年就会冒出一些新球员， 对， 或者老的球员你会让他发现他身上焕发了新的感觉和朝气，所以都是惊喜。所以我们还是很期待这一届世界杯。嗯、今天晚上有德国队比赛哈、 啊，还有巴西啊。 对，还有巴西啊。对，我只记得了德国十一、 啊、 点。 北京的节目哪能不提巴西啊？因为我们那个北京国安元素在里边嘛，对吧？ 哦，对。 对啊， 这一次其实不光是国安的元素，还有很多的厂商也冲进了世界杯的赞助商行列。 哎、对， 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好的事情，让我们就是加入到世界杯的行列当中。尽管我们的球队可能还需要历练， 其实他们不需要给那些老外认识那些中国字吧？ 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厂商基本上这次打出的广告，除了 logo 自己本身是英文以外，打的广告与 slogan 全部都是中文、嗯、因为他们当时说了，我们就不是给外国的一些观众看的，我们就是给国人看的、 哦哦、不需要你外国人明白我这个， 对，你不需要懂，我这打出来、哦、因为我们 反正你知道这是中文字、啊、 对 对， 因为我们是给中国的一些用户看的、 哦、 这就够了。好，我们下面呢还有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这个周末在咱北京城里有一个汉堡节，昨天我现场就看了看，这也算是我们市集给大家探访的一个好去处，所以呢我在现场昨天拍了一点这个非常热闹的场面，现在和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下。 这个里面有没有大胃王比赛？ 有啊、有， 一定有哈、啊！汉堡节通常就会有这种的，就是吃汉堡比赛，吃 这个离我们挺近的、 啊。 这个地方基本就在朝阳门那儿，有一个大的商场中间的下沉广场，然后在广场上很多。它不是临时摊位，它有形式像庙会，但它是各个的餐厅，有经营汉堡为主业的这些西餐厅派出来的一些小摊位、 哦、 然后把自己的汉堡可能做成小号一点、 嗯、 或者是就是跟自己的餐厅的菜单有点区别，做出一些特别特供给汉堡节的。所以喜欢啤酒汉堡的朋友，这个周末简直就可以在这儿享受到各个地方的 哦，正好还有明天的休息。 对，以前要是每年的汉堡节可能只能持续两天，这次可以持续三天了、 啊、明天还有一个端午节的休息啊。 对，然后呢在中心广场有乐队表演，还有大屏幕，如果你可以套到晚上的话，晚上还可以看球。 哇， 其实挺棒的一个好去处， 这挺过瘾的啊， 这种加上看球最开心了。 对对对对对啊！ 没想到啊、 嗯、 罗博士，我以为你一直在搞研究，原来你也看球啊。 伪球迷， 伪球迷， 太谦虚，太谦虚， 就是也我就是非常标准那种，每年一到欧洲杯，不是欧洲杯，每年一到欧冠决赛和世界杯的时候，我就会跳出来那种。 哦，这就够了。反正在这个无论是欧洲杯、欧冠还是那个世界杯，无论是你对足球知道多少，只要你积极参与进来，我相信你还会获得很多专业性的知识的。 对，而且可以多交朋友。 对， 嗯， 所以我希望每一位朋友在世界杯期间，不光光看球，不光长了体重，不光喝了啤酒和撸串，收获了一些新的朋友。 对， 同时呢，收获一些那种团队带给我们的新的一些，怎么说呢，在工作上用得上的一些经验， 还挺励志的。 对，以上呢就是完整市集第一时段，我们稍事休息，苗山接着和您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今天和您聊一聊，就是包船海钓有什么新鲜事儿。然后为什么说初体验呢？是因为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对于海钓这件事儿还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咱们呢今天就谈个皮毛，算是初体验吧。当然了，到了马来西亚这么漂亮的热带雨林，除了还可以包船海钓以外，还有很多动物还有昆虫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呢是一个探访大自然的好机会。今天我们现场请到了两位来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大马渔讯的孙立，有请孙总。 好、啊，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好，有请孙老师。另外这一位是中科院动物所的博士后罗新宇老师，欢迎。 大家好，主持人好 ，again。 啊 ，again， 哎，这博士后也这么幽默的，我印象里不是这样的， 不是那个理工男的。 对啊，你我觉得你应该是宅在家，就是这样的， 比较不标准的理工男。嗯， 哦，现在都是非典型性是吧？ 嗯，对。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亲近大自然的话题，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加入进来。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已经打开了，欢迎您现在呢就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同时呢，也欢迎您在易直播平台上搜索活力982，以及微博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节目一开始再给您通报一下我们的好消息，因为6月26号是我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所以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砸金蛋活动。金蛋里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特别强调一下的就是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的自由行产品。同时呢，要说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豪华的，等待您的加入。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活动呢，不光是有线上的砸金蛋活动，同时6月26号我们台庆当天呢，还会邀请您加入到我们一起做蛋糕看电影。我们的梅军主持人呢会化身蛋糕制作师，带您一起创造属于您自己的蛋糕。同时982特别放映厅邀请您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另外现场观影还有丰富超多的抽奖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获得更多的消息。关注我们节目的球友朋友同样是有福气，因为您不仅可以跟我们一块儿看球说球，最重要的是还能和我们一块儿吃小龙虾。炎炎夏日，足球和小龙虾可是绝配。6月14号到7月15号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我们将会随机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爆料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提到小龙虾，今年据说我们有大概10万吨小龙虾。 哎，昨天说某著名主持人在酒吧里说球的时候，然后没说准，然后直接赔了10000只小龙虾给他的粉丝。 哦，天哪， 大咖！ 对，所以我们的小龙虾是跟着足球一块去了俄罗斯。 对对对， 是为的是什么呢？好多人就说，哎，那是不是外国人不吃？但是你别忘了，那么多中国球迷去啊。 对对， 对吧？这些小龙虾是供给我们中国的去俄罗斯观球的。 也许这一次那个小龙虾的俄罗斯之旅开启了一个新的大平台，也没准啊。 真的，这可能是个契机。 欧洲人学会了这个以后，没准耗上这个也没准。 但是我觉得有点难。 哎，给说说小龙虾吧，那个罗老师给说说这是你专长啊。 专长倒不算吧，就业余稍稍了解。 为什么要说罗老师提？因为罗老师是一个这个昆虫方面的专家。是吧？ 小 龙虾其实 小龙虾又不是昆虫， 它算是虫子吗？ 它是动物， 节肢动物嘛。 哦。不能跟专业的拼。 节肢动物里面的甲壳类下面的虾这一类吗？ 你接着说吧，我就不、 那个、 我就不搭话 了。小龙虾其实不算龙虾嘛，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龙虾，真正龙虾是没有钳子的。 哦，就 是、正好那个罗老师问一下，我周围就关于小龙虾到底是不是虾？ 是虾， 肯定不是啊。 它是虾， 不是虾呀。 但是它不是龙虾是吗？你刚才这个我没带， 不是最严格意义上面的龙虾 哦。 对，严格意义上龙虾是大家在那个海鲜市场看那个全都是虚的，没有，是大家在那个对，海鲜市场看的那个全都是虚的，没有钳子的，那个是。 你说的这个让我们觉得 大个的那个， 像是我叙述出来的，就区别是不是龙虾的看须子？ 多通俗啊！ 但它算虾吗？首先 是虾，没错。 啊，我以为它是虫子。 嗯，虾， 它是虾，但是它不能叫龙虾，是不是这意思？学名的话， 对， 它叫小龙虾的原因，只是因为它的外形像龙虾的形状，虽然是缩小版， 可能， 是它不是龙虾是肯定的，但我一直以为它连虾都不是。 嗯，你大家 见过那个是澳洲龙虾还是波士顿龙虾？ 嗯， 好像波士顿龙虾也有两个钳子嘛，对吧？ 嗯， 那个也不算龙虾。 哦， 其实 波士顿龙虾也不算龙虾呀， 就是有钳子。 那个英语里面管这一大类全都叫做 lobster， 各种什么 lobster， 前面会加上修饰语，但是实际上 lobster。 对 ，lobster 是生蚝是吧？ 不是 lobster， lobster 是生蚝是吧？ 那个生蚝是 oyster， 母蒂嘛。 好，您继续说吧，我就不参加了。 那个这他那个小龙虾在这一类，他自己这个不能叫学名，他叫官方俗名，叫做克氏圆鳌虾 啊。 然后是整个鳌虾这一大类的，反正 啊，它跟鳌虾是一类的。 对，它就是一种鳌虾。 啊， 对，那个 我人生观已经跌破。 别的地方我不敢说，反正至少在东南亚，或者是像那个哪儿来着？新几内亚岛上面，他们都挺喜欢吃鳌虾的。 对，鳌虾是西餐当中很重要的一道原材料呢。 对，然后英语里面不是管小龙虾叫 crayfish 嘛？ 嗯， 对，其实也是。算一道菜，虽然我去欧洲旅游的时候没太见过他们吃这个东西。 欧洲人，我其实是这样的啊，他们不吃的原因，包括这次在俄罗斯很难，我觉得从此打开市场的原因是，欧洲人对于剥皮、吐刺儿、挑虾线这件事儿特别不擅长。你看他们连鱼吃的都很少，就是因为他们不会吐刺。有一次我在德国时候吃鱼啊，我就吃那个一块鱼把刺吐了，他们看着我说太神奇了，你是嘴咕噜咕噜，然后就出了一根刺、 啊、你怎么做到的 哈、啊？他们觉得不可能， 他们就是煎那个什么鳕鱼这种吃法可以。 对、啊、你看法餐里做的鱼全部是把骨刺剔出去的、 啊、剔掉的、啊、 而且他们连鱼皮也不吃， 对 大部分。 对， 你像我其实还挺爱吃，因为鱼皮入味儿啊，但他们有时候就特别抱歉的看着我，哦珊珊你还吃这个。 你要，但是你要加很重的佐料吧，我觉得吃鱼皮，要不然 腥是吗？ 对，我觉得会有啊。 我不觉得，我还挺喜欢吃河鱼的，我都不嫌腥。 那你以后小心再小心，河鱼的这种 重金属是吗？ 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现在的河流里边 有一些重金属含量哈。 对啊，不光是重金属吧， 什么都有吧。 对， 哦，好，那就是现在已经说到河里、到海里、到水里了，咱们现在开始进入到咱正经的话题啊。说到这个钓鱼这件事儿。我们印象里一直是把它放在这个爷爷和叔叔喜欢的，但是我身边有两个同事很年轻、比我还年轻呢，他们特别喜欢海钓，而且一到假期的时候我们在聊，哎，去哪儿看博物馆，去哪儿看名胜古迹，他们就说，哦，我们最近在攒钱，几个人打算包一条船出去海钓。我发现，哟，这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群人，然后跟我印象里只有爷爷去钓鱼这件事儿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孙老师是专业的这个海钓专家，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离我们比较近的海域应该是马来西亚，是比较容易操作的吧，像马尔代夫也是很好的海钓的地方，但它肯定比马来西亚远嘛。 是，我争取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啊。 好 这个刚才说呢，海钓呢其实是个挺大的一个概念了，然后它只是钓鱼的一部分。刚才您说的那种老头啊，然后叔叔啊、大叔啊、中年人、这些人去河边上，然后说坑里边拿个杆钓鱼，这种啊钓淡水的这种鱼法钓法呢，啊，我们管它叫台钓啊，台钓啊。那么我们现在聊的这个海钓呢，跟它还是很不同的，很不同的。而且今天我想主要聊一下呢，就是海钓中的出国海钓。 嗯。 而且目的地呢聊得专一点，就聊马来西亚。 嗯， 一会儿会提到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去马来西亚海钓。 我们有的时候说出国海钓的原因不是说非要出国这件事儿，而是要看哪片海域它的鱼的品种啊种类就特别适合钓鱼，是不是？ 是这样，就我们十年间做这个事情哈，我们的客户因为也积累了很多，我们在了解他们心理的时候发现呢，客户愿意出国海钓。出国海钓哈，他们主要是两个心理，第一，一种炫耀的心理，他愿意跟他的朋友们哈，朋友圈里他分享一下我出国钓鱼了，这是一种很时尚的事儿。 嗯， 第二一种呢，就是他们很愿意到国外去钓到他之前没钓到的鱼，或者是个体 破纪录，破他自己本人纪录的鱼。 嗯， 这是两个主要目的地。 那马来西亚这一片海域，就是作为海钓是一个特别好的目的地的原因是什么呢？ 哎呦，太多了，我可能掰着手指头数啊，我这手不够用 啊， 哦，连脚都得用上。 之前跟您聊的时候，您说至少有20条理由， 差不多，对，哦，差不多。好，好，那我就对我对我就一点点说，然后就不说那么全哈，至少首先，马来西亚离我们很近， 嗯，地理位置优越性， 我们广州飞3个小时，北京飞6个小时就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了， 嗯， 这是近。第二一个，语言 有很多的华侨， 华侨很多， 中文 3代4代的华侨， 对， 我们在那边用中文啊，嗯，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或者说你大部分的时间是可以不用马来语或者不用英语的。 嗯， 作为很多我们的钓友哈，他们比较头疼的就是语言问题， 嗯， 比如下了飞机怎么办，到市场去怎么办，在船上跟船长交流怎么办，那么马来西亚基本你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嗯， 语言很 OK 啊。第三点，没有时差。 一个小时都没有吗？ 其实是有时差的，它跟我们时区啊是不一样的。 嗯， 我咱们因为在北京做节目，咱们拿北京说事儿哈。 嗯， 我们北京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东边。马来西亚从经度上来讲，啊，就是它是一个很宽的国家，马来西亚非常宽。 嗯， 马来西亚的最东边沙巴州最东边到那个天涯，他们叫浪天涯，跟咱们的天涯海角有点像，它叫浪天涯，嗯，这个地方跟咱们中国的经度呢从宁波差不多的位置，经度上来讲。那么最西边过了吉隆坡到它吉隆坡首都机场这个地方啊，跟咱们中国的经度的话兰州差不多，你想它很宽，你去要中国地理要熟的话，你就能知道这个横度横的是很宽的。吉隆坡实际上比泰国的曼谷更靠西，曼谷跟我们有时差，但是吉隆坡没有时差， 嗯， 就是他没计算这个时差而已， 嗯， 是吧，姚晨？ 对，所以说这个地理优势还有这个时区方面都是优势 啊。 另外我也看了看资料啊，说马来西亚这个海岸线比较长，超过4800公里，这是刚才孙俪提到的，它比较宽嘛。 对。 然后常年的盛夏，雨量还丰沛。 对了，没有冬天，它没有春夏秋冬，它老是常年31度、32度、31度、32度。 他们分不分雨季和非雨季？ 有的，你说的非常准，它就是雨季和旱季。 嗯， 一到雨季就是每天下雨，但是不是连着下，不像梅雨季节，它就是每天晚上下两场雨，中午一场，傍晚一场，好像就是这样。然后你该干嘛干嘛，雨一过去你就， 嗯， 是吧？只是经常下雨，旱季就是。雨就是少，也不是不下，就是雨就比较少， 嗯 啊， 另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台风地震洪水这些 特奇怪特神奇哈， 哦， 它是一个岛国，基本上是个半岛国，但是这国家没有什么海啸，没有台风，没有地震，没有火山，没有 安全， 就没有自然灾害，特神奇，特别神。你看上次那个有一次大海啸，你记得吧？ 对，印尼的那一次， 他怎么没赶上？一点都没有，他一点都没有。每年哈，啊，人家就是说我们的自然灾害是什么？马来西亚人跟我们讲，我们有一个自然灾害，就是他们烧那个这火山，就是印尼的火山爆发的时候，那火山灰飘过来， 啊， 那个是我们的灾难，我们都看不见天。我说那时候你们的那个 PM 2.5 是多少？哇，超过100啊！你说我们作为北京人，我们怎么聊这个天儿？ 所以这也是地理位置的优越性， 啊， 哈。另外还有这个刚刚提到的华人比较多，所以粤语普通话比较普及。 哎呦， 我们沟通上没问题。另外，航空公司的航线也比较多， 这个超神奇哈，啊，就是近两年哈， 嗯， 中国飞往马来西亚的直航的航班，从以前呢只有4-5个城市，现在已经超过了20个城市。 这说明有市场啊。 对， 就是有很多人去航空公司才会开航线， 而且这航线一开就赚钱，一开就赚钱，特别神奇。就是飞往马来西亚，无论是飞往它的吉隆坡，还是飞往它沙巴州的， 对，有专门去休假沙巴海边的， 对对 对，都是，嗯，基本上都是满航线。现在去马来西亚，就是你做自由行也好，跟团走也好，都非常容易 方便，而且签证资料我记得也比较简便， 啊， 需要交的 资料三天吧，你就是 也不用准备那么多资料， 个人护照加上2张 照片， 白底的2寸照片， 你就可以去办护照了。那么当然未成年人18岁以下的需要有那个 公证书吧， 啊不是，叫出生证明。 哦，出生证明， 你要有父母跟你同行才可以。比如说你说15岁我想自己去，不可以。 哦， 你必须有你的爸爸或者妈妈跟你去，然后你还要办签证的时候要有出生证明。 这个安全考虑吗？ 对啊对啊， 但是夏令营应该是可以的是吧，相当于有夏令营那种监护人。 这个要有一个证明。 哦， 要有证明的， 这个要特别的情况下。 对对，特别手续。对， 另外呢免税店很多，签证方便，还有呢这个路途像刚才宋老师提到的也不是很远。 嗯， 然后呢坐飞机也不是很久，没有那么难受。 对对对， 然后呢成团的路线由于这个语言啊各方面的优势，所以成团比较容易。 对， 便捷。那其实我们刚才提到马来西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海钓目的地了。 是， 那来源于它比较优势的地理位置。另外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和中国不接壤，但是是临海的。 哎，它跟咱们海碰着海，陆地不挨着。 嗯， 就是我们叫中国的南海啊，在中国的最下边，从海南一直往下。 嗯， 这叫我们的南海。 嗯， 他们然后这海往下碰到他们马来西亚的海的时候，这是我们两个国家的一个差不多地理位置，它在我们的正南方。 嗯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马来西亚的基本国情啊，就是马来西亚人口现在是3300万，七成是马来人，25%是华人，5%是印度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原住民。 对对对， 是吧？当地的原住民， 原住民就是少数民族吧， 相当于咱们的少数民族。 对对，相当于。 然后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 马来语。 但是呢，华语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普通话，咱们中国的普通话，还有英语是比较普遍的，当地人都会说。然后很多华人呢，普通话讲得特别好，甚至写字儿可能有的人都写简体字，哈。 哎，我们对发现这个问题了。你看，他们跟我们聊微信的时候啊， 嗯， 他们是可以用拼音的， 对， 可以用我们的拼音来录入我们的文字， 嗯， 很神奇。 而且中国这边的网络语言各种流行的东西一下就到达他们那儿，特别快，几乎没有。 啊，我觉得， 因为我们国家的科技现在发展的特别快，所以那些新兴事物，搭载着新兴的科技力量，然后呢，传遍了全世界。 对，他们特别羡慕我们能够用各种手机支付，然后他们就觉得拿着现金好麻烦，特别羡慕，每次我们去都能遇到。但是现在好像他们也在逐渐的使用了， 应该有阿里配了吧？ 有阿里配，有阿里配。 WeChat Pay 应该也都有。 对，我们在 7-Eleven 都可以用到阿里配。 是吗？现在都有这个网子电子支付了， 很多地方都有。 那现在对于这个出行来说就更方便了。另外呢，这个马来西亚的基本国土是分为两块的哈，是有西马半岛和那个东马婆罗洲。 对， 国土面积是33万平方公里，差不多相当于就是山东加河北哈。 对，咱们山东加上咱们河北也就这么大。 嗯， 差不多。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货币是林吉特。 林吉特。 嗯，是大概是1.6块人民币。 是咱们1.6块换他1块。 对，咱们的1.6块换他1块钱。 合适啊，我这点特别强调一下，特别合适。怎么合适呢？在5年以前吧。我们要2块钱换他1块。 哦，现在汇率是划算。 现在我们1.6块换他1块。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去那儿旅游花的比5年以前要干同样的事儿的话花的比以前少。 那岂不是就是现在花的比我上次去的时候要少？ 那当然了，就是合适嘛，所以现在是一个去马来西亚旅游的好时机。 不过我也不遗憾，上次我没买什么太多物件，我基本上都花在吃上。咱们基本上都花在吃上。 哎，那也合适啊，比如原来你要花20吃一份的东西，现在你16你就吃了。 嗯， 对吧，合适啊。 你这罗老师这么瘦，你肯定对吃没像我们俩那么感兴趣。 没有，我特别爱吃。 太不公平了。 嗯，对， 太不公平 了。其实我原来还稍微胖一点，最近瘦了一点。 最近瘦了一点哈。好，那我们提到了马来西亚基本概况之后，我们就聊聊这个海钓的人群大概是哪几种人，就是孙老师这边应该有统计。 对，有。因为干这刚才说了嘛，干这事儿我们10年了。 嗯， 10年以后有积累了很大的一个客户群体。哦，我们一开始真糊涂。不知道应该把这个海钓这事儿介绍给谁， 就推给谁不知道。 对，不知道，没有目标人群。后来在推的过程中逐渐的积累经验，发现了我们基本上可以把中国人出国钓鱼分成4种情况。 嗯， 很细了啊，4种情况。 结束了这 个。啊，第一种就是人家会钓鱼的，我们叫专业选手或者叫专业发烧友。 嗯， 首先会有经验，第二有时间，第三有装备， 嗯， 第四有钱，第五有精力，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情况，他们才可以选择去他国外的目的地。刚才你谈到的马尔代夫，啊，去澳洲， 然后去美国佛罗里达，去日本的冲绳啊，这都是他们的旅游目的地。就他们可不局限于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只是他们的一站。 这些旅游目的地的区别在于这个鱼的种类啊， 鱼种不一样， 海域啊，所以他们互相并没有什么太多竞争关系，就是去的图的东西不一样 啊。对对对对对对、嗯，他们所获得的鱼货也是不一样的、嗯。所以呢，这是一种叫专业发烧友。那第二种叫做体验型。 嗯， 我们什么叫体验型呢？就是我挺想去的，我看着张三李四隔壁老王去了。我也想去试试，但是呢我没什么经验，我的期望就是这一次别让我白跑，让我能获得相应的鱼货，哪怕我带一张照片回来呢。这是一种，我们针对这种人叫他近海体验型，他受不了刚才那种发烧友级别的海上一漂五天六天，他受不了，他只能 感受一下， 对，出去一钓一天回来，晚上在酒店里该休息该洗澡该吹空调都没问题，第二天再去钓一下，甚至很多人是晕船的，但是只要吃了晕船药哈就 OK， 他们所能获得的就是钓鱼的体验以及鱼获的照片。 哦，那提到这儿，其实我插一嘴啊， 嗯， 就是因为我之前也、采访了好几个就是博物旅行家，他们叫， 嗯， 就是专门出去看植物、动物的一些旅行者、嗯，他们说每一次有收获的时候，无论是鸟类、昆虫还是动物、植物，他们就拍下照片来，然后作为我记录多一种， 对， 然后基本上就放生了。是吧？ 都不用放生，拍这个东西不需要你用手把它抓住。 哦，对，都不用。 对， 但是我想知道，鱼肯定是要抓住就钓上来。 分两种， 对， 鱼分两种啊。我们刚才在谈海钓嘛，正好插这个话题进来，我们就谈一下关于放生的问题。 啊、 哦，我们是提倡钓后放。 嗯， 什么叫钓后放呢？就是当你获得这个鱼货，它上来以后，它是活的。 嗯， 或者是保护鱼种。 嗯， 我们一定要放掉它。 嗯， 你就是指它跟它亲密合影而已。 我要认识它而已。 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你钓上来以后啊，它已经死了。那我们就两种情况，一个其实我们钓无非就是为了拍照和吃，两种情况嘛啊。你可能吃它的一部分，然后你把它的大部分还要抛回到海里去，啊，以形成这个生物圈的再循环。 哦，就喂其他鱼类。 哎，对，它就是一个循环圈里面的事儿， 一块共享。 我们没有说那么绝对说一定所有的鱼100%我钓下来100条放掉啊，它也不完全，那我们只是把大多数的放掉啊，它上来以后它有鱼已经死掉了啊，我们就它该是干什么用干什么用， 因为有一些鱼咬了钩之后、啊、它可能就是或者它离开水了之后是不是有可能就会死掉。 不是，它死有一种很特别的情况，你可能一下你想不到，比如说从300米水深下边拉上来的这一条鱼，比如说龙趸，一会儿也可以看到图片，龙趸这种鱼，它在300米水深拉上来，再往上走，走到距离水面还有100米的时候，它已经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300米水深，它承受的水压、 哦、 压力很大，它常年生活在这种压力下，在它迅速上浮的过程中，到达100米、这个， 心脏病犯了， 它的这个压力，外界给它的压力不够了，它的内压比外压大，它把自己给压死了。你能懂这意思？ 我明白、 啊、 就是心脏病犯了吗？ 对对对， 脑梗了可能 长了 他会把他的内脏从嘴里啊吐出来，这样啊，就他上来已经死了，这时候他的作用就是比如说石斑嘛啊，就是那形成生物圈的一部分啊。 嗯， 对， 刚才说了两 点，掉下来就死了， 典型的、 嗯嗯、刚才说了两群人，海钓发烧友和海钓的体验者， 对， 然后后面还有两种， 还有两种啊、 嗯， 那我说 拖家带口 啊，第三种啊，叫我们管他叫拖家带口。有一种钓鱼人呐、啊，他是很痛苦的，他出去钓鱼的时候没那么自由，他有很啊河东的这种太太，然后这个有 可能是家属也感兴趣， 也 想一块儿去， 对，也有这个钓鱼人的心里有负疚感啊。我常年在外边钓鱼，今年我想出国钓，我想到马来西亚去钓鱼，那么顺道带着我的太太、我的丈母娘、我的孩子，我们一起去。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其实钓鱼就不是主项了， 一部分。 哎，对，他可能安排5天的行程，里边有一天是钓鱼的，剩下时间陪陪家人呐、啊，天伦之乐呀、啊 嗯， 这是他一部分。我们管这叫拖家带口、 嗯。 那么就要更多的考虑观光的元素在里边。 最后一群人呢？ 最后一群，我们说的快一点，就是我们叫他淡水路亚先锋。 嗯， 路亚呢是一种新的玩法，就是用假饵钓鱼的，用假饵母仿生饵钓鱼。这种人只玩淡水。 哦， 他们都会去热带雨林呢、啊， 这是比较小众的一些 河流啊、湖泊。哎呦，极小众，尤其是到国外去钓的人，极小众。 真是洋气， 怎么成小众了？

北京时间呢是8:03，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世纪，我是苗山。今天呢带大家玩什么呢？要带大家出海海钓了。今天再次邀请我们做客的两位来宾是啊这个业界大咖，首先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是大马渔讯的孙俪老师，有请。 好，大家好，苗山好， 欢迎孙俪老师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另外这一位是来自中科院动物所的博士后罗信宇老师，欢迎。 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两位呢刚才跟我们就聊了一下初体验的皮毛，因为首先我们介绍了一下海域，然后呢又介绍了一下这个去海钓的人群大概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就这些人群，哎呦我看好多好多人现在发来了这个，我现在插一嘴啊，什么三师傅这位朋友啊，他说为罗信宇老师打 call 和打电话，然后还有 CHR 这位朋友说哇这个罗老师怎么这么帅，完全不是学科型男同学的样子嘛。就你刷新了我们对这个科学男的印象。 什么叫科学男？就是科学家好不好？ 科学家男同学。 就是、总归概括起来是理工男吧，不过那个打 call 那位同学可能要失望了，因为手机关机了打不进来。 另外呢这位数字尾巴这位朋友说被孙老师打电话。我两位很有人气吗？ 那个 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刚才我们那个谈到那个关于钓鱼的人群的分类问题哈、其中有第三种，比如说是拖家带口型的，太太啊小朋友啊家里的老人一起去钓鱼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跟罗老师他们的这个交集是非常的密切的，因为我们的男同志主力钓手出海钓鱼了，我们的家属干什么，每天你总不能只是在酒店里吃吃喝喝游游泳吧，总要干点别的事儿、那么马来西亚除了海钓啊，它还有特别好的一件旅游目的地的一个项目，就是生态旅游里边的，我们应该怎么叫罗老师？ 我们整个业界喜欢叫它 观察 科普旅游，或者叫博物旅行。这个 博物旅行， 对，我们自己叫它科学旅游。 哦、其实对我们来说是自然观察的机会， 对， 是吧？观察大自然，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是亲近他们的机会。 是，对。 平常我们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大城市待多了，很少有机会亲近大自然。所以说，无论是海钓还是自然观察，这全部是接触大自然的机会。中间插一句啊，就是我们626的活动，所以别忘了参加大砸金蛋的活动。另外还有626那一天当天有现场看电影和做蛋糕的活动，大家都关注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丰富的台庆活动当中。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每日优先给我们提供的加热即食麻料爆料麻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然后现场我的这个直播间搭了3盒，据说我也不能拆开带走，但反正摆一摆吧，估计到26号那天要赶上我直播，我就给他加着带回家，然后晚上看着世界杯比赛，然后给他拆开吃了。好，这么多的活动尽在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欢迎您找到我们。同时今天呢您可以在海钓这个话题上和我们在聊天室沟通交流，或者您有什么专业的问题，两位大咖在现场都可以随时提问。刚才我们大概说了说这种海钓的情况，很多人可能还不太直观，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图片和视频资料。 好， 从这个时段开始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首先分享一下孙老师的这个想要展现海钓的魅力，首先要展现鱼， 看看鱼。 对，然后鱼在这海里是怎么样的一种姿态呢？下面这段试探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孙老师那边应该也可以看得到。哎呀， 有看到。 这个是在水下 旗 鱼。 旗鱼呢，这是在它被钓到了以后在水下的这么一种姿态，他做最后的挣扎，他希望摆脱那个鱼钩和鱼线，然后再靠近船的这个位置。我们在水下拍到的这个图片啊，视频， 就是潜水员拍的吗？还是 啊、不是，就是摄像伸到水里面去拍的吗？ 就是把防水相机 扔进去。对， 哇，刚才那个若涵同学一直在说哇罗老师声音好棒哦，正好一边看鱼、咱们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我这个水很 旗鱼呢是属于梭鱼的一种，英文叫 bellfish 啊、叫梭鱼。梭鱼的一种分旗鱼和马林。 梭鱼是梭子鱼吗？ 啊、 它也叫剑鱼，但它不是梭子鱼啊。 孙老师的眉头一锁，对我这种外行的表达。 然后其余呢是跟马林他们一起，可能叫梭鱼，也叫剑鱼。他们主要的区别在于他们的那个外形区别上，就是它的背鳍不一样。你刚才看到这个是鳍鱼，后边的那个背鳍啊展开以后像一面旗帜。马林的那个鳍呢很小很尖啊，只在靠前的位置有一个，但是呢相对而言呢，马林呢更凶猛一些啊，它的个体它的力度各方面的啊，它跟鳍鱼我想是表哥表妹的关系吧，应该是啊这种梭鱼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水中的游速非常快 哦。 统计中呢，鳍鱼呢它的咱也不知道人怎么统计的啊，说它的时速可以达到110公里每小时。 那钓上来不容易啊，因为它移动速度很快啊。 很快，但是动物这个东西永远是吃为主。 哦。 你只要知道它吃什么，你就好搞 这个时候啊，就看出装备了。 哎。 这时候真的，它的移动速度如果过快的话，首先咱就看装备了，能不能钓得着它。 对。 它那个劲儿那么大，人们能兜住。 它只要它咬了啊，这种成功率就比较高。比如说吧，咱们提一个旅游目的地啊，就是在马来西亚西马半岛。 嗯， 我们以前管这地方叫中南半岛啊，就这个在它的东岸彭亨州啊，我们有一个地图专门来说这个位置啊，就是有一个地方叫中文我们翻译过来叫云冰啊。云滨啊，它的那个当地语叫做 ROMPIN 啊，六个字母 ROMPIN。 我这儿有一个云滨的位置， 对对对， 大家能看到这个图，这个云滨钓场。 哎，对，我们看有箭头的这个位置，在彭亨州的这个位置哈。它这个地方好在哪儿呢？特别神奇啊，每年啊，七月到十月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鳍鱼，就跑到这个地方来盘环。 嗯， 它就在这儿不走。那就在这个海域里他不走，待四个月，然后又不知道哪里去了，他从哪儿来到哪里去啊，这个不是我们知道的。你看这是我们钓鱼的船， 嗯 啊，每年呢我们组织大量的中国钓友去那边钓鱼，那么都是坐这种船来钓的。他已经比十年以前我们的装备要好了很多很多， 嗯， 我相信这也都是拜我们中国钓友所赐。 嗯，有需求就有市场嘛。 哎，对，以前它一个小镇嘛，它云滨就是个小镇，连 shopping mall 都没有，连飞机场都没有，它不过只有长途汽车站，也没有火车的一个地方。那么自从2008年我们中国人去了以后，不断的每年呢源源不断，你看鳍鱼钓上来以后的样子啊，这个照片里，那我们源源不断的到这个地方啊，拉动了他当地的这个经济发展，所有的船夫都更换了自己的船，以前他们的船比这个小，比这个瘦，没有顶棚啊，就那样暴晒，我们去 就是那种我们印象里的小渔船的 样子，小船，对对对。那现在它是什么，我们管它叫艇，它很快，它后面有啊两个150的马达啊，这个速度在海上跑起来很快。刚才你看到这张照片呢，像这条鱼啊，就是它的体长从它的那个最前面尖的那个地方到尾巴的尖加起来啊2米左右。 哇，这么大。 就是我们任意一个人你站起来你拎着它的话它都会你拎不起来，它都不能悬空，因为超过你的身高了嘛。真的长两米多长的鳍鱼啊，而且速度超级快。 哇，就你看这三个人，体格健硕的三个人一起拍张合照，都没有把这个鱼围过来。 对，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他们三个人要一起拍这张照片呢？我觉得他们做的特别好，因为这条鱼啊，我们规定鳍鱼是在当地受保护的鱼种，它上来以后60秒内，也就1分钟之内，我们要把它放回水里，不然它会有生命危险。 嗯， 所以呢，在当地的规定之下呢，我们就无法做到每个人去分别合影，那样的话花掉很多时间。 哦， 所以他们仨就一起合一个影， 抓紧时间， 然后对抓紧时间把这个鱼就放回去，让它能够成活。 我想知道当地这个规定都得自己像君子协定一样自己遵守，对不对？ 啊，除了我们自己遵守这个约定之外呢，船夫和船长会提醒你。 哦， 我觉得他们拿这些鱼啊就当自己的朋友啊，那些船长当他看到这个鱼在你手里时间过长的时候，他会非常着急。 嗯， 他用不同的语言来催促你尽快的把这个鱼放回去。啊，这是他们做到的。我觉得因为牵扯到他们的生意，他们的经济和他们的饭碗，所以他们非常注重这一点。 可持续发展哈。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些鱼永远会来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段永远会来。我们每年啊，就是7到10月到这个地方去玩的这个 中国人或者他周边的几个国家，比如印尼啊、新加坡、泰国啊，包括文莱这些人去到这边去钓鱼啊，甚至我们中国人现在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主力。你看这条鱼有多长？ 嗯， 真的很长， 这要两米 多呀、 啊，两米多， 这条鱼真的 要瘦长一些、 啊。 然后我还看照片里面有这个亲子一家。是吧？带着闺女儿子一块儿钓鱼、啊。 对对对对对，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第三种人群哈。 对，我们这位张先生当时他跟我们去，他每年参加我们活动去钓那个鱼啊，钓旗鱼啊，他已经连续去了四年，每次都是带着他的宝宝一起去，嗯、孩子跟旗鱼一起成长，也去见识鱼。当然，除了钓旗鱼，船上还可以钓其他的鱼啊，钓小鱼啊，他们的玩，孩子玩的不亦乐乎，真的非常高兴。 嗯啊，所以呢，就是每年都会有这个马来西亚的旗鱼精英赛，是吧？ 对对对， 这是一个。钓海钓的比赛对吗？ 哎，特别强调一下，这是我们用马来西亚的地儿 哦， 给中国人办的比赛 哦， 就是我们只收中国护照的，你没有中国护照我还不要你 哦 啊，你想来参加比赛我们不要你，我们只为中国人办的在马来西亚的海钓比赛，专门钓旗鱼十年了， 嗯， 每年八月份，今年仍然有、 嗯。我想知道刚才那个图片里出现的这个亲子啊，像这您说的那位游客，他带上闺女儿子一块儿， 是， 小朋友见到鱼之后肯定很兴奋，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见到这么多鱼种。 对。 然后就像罗老师平常，我相信，在带着一些小朋友们在出去认识大自然的旅行过程当中的收获是最多的，是小朋友们。 对，没错。 啊、哦。就是你在平常比如说像刚才孙老师提到拉家带口这群人，他们可能把海钓作为一天或两天的行程，然后在一周当中会安排几天到热带雨林里，比如说看看动物或看看植物，或者呢去参加一下，像英文里面有专门一个旅行词叫 safari 嘛，对吧，叫猎游嘛、 嗯、 就是在你们这些行业里肯定经常有 safari 这个词出现。 还好我们自己不是特别用，对，我们想 好，我们这种外行特别喜欢用这样的词、嗯、因为对我们来说是探索嘛。 嗯，对，没错。我们喜欢用考察这个词，英语就是 expedition， 因为听起来更， 你这个太专业了、 嗯、 对，你这个些专业、 嗯、 但是当你带着我们这样的外行去的时候、嗯、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就是探索嘛。 嗯，对， 对吧、 嗯、 所以你平常就是带朋友，尤其带小朋友们，去的地方，比如说像配合刚才孙老师提到的这种拉家带口，他们拿出一天到两天去海钓，其他几天你们会一起合作一条线路的话，你会带这些朋友们全家去什么样的目的地？ 首先上了岸之后、 嗯、 海边就是非常好的地方， 嗯， 因为有潮间带生物。 什么东西？ 潮间带生物。 哦哦，好， 真的很懂。 我知道，我知道。 这期节目整个体现出我的知识的贫乏。 这个海边不是会涨潮落潮吗？ 嗯， 海边会涨潮落潮、 嗯、 对吧、 嗯、 那个高起来的时候，那水位最高的时候和水位最低的时候，它中间有这么一段陆地，对吧？ 嗯， 好，这一段陆地上面生活着大量的动物， 用普通话说就是冲上来的东西是吗？ 不是冲上来的东西， 哦，那段生活着的东西， 冲上来的其实都不算，因为冲上来大多数是死的。 哦，你是说退潮和涨潮之间，就是这块区专门有一群生物是生活在这个区间的，是吗？ 对，这一片里边有那个、 哦， 比如我自己去看的时候，给我留下惨痛回忆的就是牡蛎。 哦，牡蛎就是生蚝吧？ 对，没错。 你看我们的翻译成餐桌上的名儿。 对，没错，没错，就是生蚝。 嗯、 从此以后，我就特别喜欢吃生蚝。嗯、对， 被夹过， 我被划过脚。 被划过脚， 对，其他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螃蟹特别好玩，还有海蟑螂， 海蟑螂， 对， 对，你会怎么带领这些小朋友们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呢？ 走上去看见什么就叫大家，哎，大家过来过来过来，然后聚在一起这个样子，就是讲嘛， 嗯， 对。语言当然要生动一点，嗯， 但是没有什么就比亲眼看到就是更加立体，因为如果你书本上给他展现这个图片，他的认知度和现场在比如像你刚刚提到在沙滩上看到了一些有趣的生物，你在现场给他讲解那个效果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怎么说呢，就是看什么都不如看活的好，真的是，你活的那个会动，他会非常很 live 的向你展现他的这个整个他的生活状态，这个是完完全全跟包括我们自己去做专业的考察的时候，经常都是没有时间去仔细观察它，经常就是采了标本回来都是死的，我觉得这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哦、 但凡是有时间的话都会去看活的。 嗯，罗老师平常对鱼类有研究吗？ 我差一点， 差一点， 恐怕还没有孙老师有研究。 哎，你们其实以后可以组合，就是什么呢？就是孙老师可以从专业的钓鱼方面的技术层面，跟就带领一些游客呀，现场去体验，当然是适合第二种人群啊。然后呢，您也可以一起对于他们带着的小朋友们，第三种人群现场教授一下这些不同科目的鱼的知识。 好主意啊！ 哈， 好主意哈， 是吧？现场教授， 我们以后可以搞一个像生态联盟啊，这 对啊，一种很博物的， 恐怕也不只是钓鱼和动植物，还有其他的项目，我们觉得都可以，比如说徒步啊，什么潜水啊，什么这些，我们都可以组合在一起。 后来我想了一下，别人浮潜都是浮潜，看见哎鱼没了 啊， 我们就可以看下边，这是小丑鱼，哎，这是鹦鹉嘴鱼，对不对？ 对， 对， 你说的别人就是我。对对， 你别那么谦虚，当然我们都不敢说、啊。 不，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前两天我刚做了一期就是自然观察的节目，上周、 我 一个同事啊，我同事就跟着他们的团去了云南现场感受，我同事还加了钱，比其他团友要加钱，因为别人是正常报名，他是很临时才决定去的，人家都满了，所以他等于比他别人付出的这个钱两要更多一些。然后他觉得他最大的收获是以前见到花花草草就是哎这是花儿。这是草，这是鸟。 嗯， 然后呢，下次再看到花花草草的时候，他说我心里的语言就是想问，请问你哪位？你叫什么名字？但很想知道，就是了解他。他后来就发现了，就是在他去生态探索的旅游这段时间积累的，就是这一段人生经历告诉他，以后家门口的植物都不要错过，都应该蹲下来看看他们。 嗯， 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相信，就包括孙俪老师每一次带一些什么游客出去海钓之后，大家对于这个鱼未知的鱼种会更加的迫切想知道，想认识他们。 对， 嗯， 每一次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话题，跟我来分享，就是他们总是说，我们在北京在鱼塘里边钓到的鱼就是草鱼、鲤鱼、鲫鱼。那我们也知道今天钓草鱼坑可是上草鱼。那么在钓海钓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就是当我中了鱼以后，我不知道我拉上来的是一个什么鱼。 中了鱼这个普通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命中了一条鱼，咬钩了。 哦，咬钩了一条， 它跑不了了，我要把它拉上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大家都在猜它中的是什么鱼。 但是像您这种专业的啊，那个咬钩的那种怎么说，它那个力量 啊， 包括它肯定不会那么老实，它会一起挣扎， 对， 那种感觉在过程当中你们会有所判断， 会有判断，会有判断，但大类不会太差，但是没有那么精细。比如说我们会判断它是中水层鱼还是上水层鱼， 嗯， 然后它是哪一类的，但是具体是哪一种鱼或者大个什么个体我们不是很清楚，要到浮上来才看。 每次都是惊喜哈， 对，每一次都是惊喜，海钓就是带给我们这个。 刚才我们看到就聊了很多关于奇遇的话题，原来特别体长， 是是是， 然后又特别的时间在船上就是逗留，比如说不足一分钟的时间要马上放生， 嗯， 所以这有特别一个视频，也是这个是孙老师提供的，就是放生奇遇的这个过程。 嗯，那这是他已经中鱼了，那么这个是 咬钩了， 对，2016年我们的活动里边，这是我们的一个船员在船长的指挥下，你看到黄衣服这个呢是船长， 哦， 那我蓝衣服呢是我们的这个新去的钓友， 哇，这么大， 对，他们会钓这个鱼上来，然后亲手获得这个鱼，然后跟他亲密接触，留下自己的照片，把它放生掉啊！这是整个的过程，所有的人都跟着他兴奋。 我的实时录像，你们快拍相片。 有人被鲫鱼的这个鼻子穿了 啊？没有，刚才我不提到了吗？就是鲫鱼呢，相对来说还是梭鱼里边，跟马林比的话，它还是比较温和的啊。如果马林的话呢，就比它要猛烈的很多啊。这是鲫鱼，你看它在 最后基本是拽出来 的。对，船长在把它的那个钩啊、线啊，把它摘掉，然后我们的钓友呢跟它去合影，合影了以后就享受这个过程。 我觉得拽着它就是都很难，因为它很沉。 如果不出水的话可以，出水的话就很重啊。你知道像这样一尾鱼啊，大概的重量40公斤。 对，要我都举不起来。 对，40公斤，你看船长在尽量的让他在活的过一个过程中，然后去把它放掉，啊，放心的让他游走，确保他能够活啊。 刚才拍照可能也就20秒不到， 也就这样，也就这样啊。 把它晃一晃，帮助他呼吸。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这是正确动作，这个动作是我们做不到的，是由船长来完成的。 哇，这个特别惊心动魄，我感觉 是是啊，所有人都非常高兴啊，就是这获得这个鱼货以后， 哇，好刺激！ 他们一天下来呢，这一个船呢能够钓到这个鲫鱼呢，保守一点讲呢，6到8尾， 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一个船四个钓手的话，平均每个人都可以搞到。 我问一个外行一点的问题啊， 你说 旗鱼比别的鱼要傻一点吗？还是 不是因为密度大？ 哦，密度大 就是这个期间段在这个海域它就多。 哦，怪不得 我们在那个时间专门去那儿玩，就是这个意思啊。 旗鱼主要在生态链上它是吃什么？是小鱼， 吃小鱼的，吃小鱼的。它在顶层有旗鱼的地方，大多数的鱼没有了。 哦， 它这个东西成群， 哦， 成群的，而且它带着脑袋上这个枪。就它这个喙很长嘛。 嗯，我们刚才还有一段视频。 对，它这个很长。 这是一个同时命中三尾旗。 就表示它这个地方密度有只有多大。你看我们这一个船哈，它有四位钓手，竟然有同时下了三个杆，这三个杆同时中，你看后面有两个中， 哦， 前面这个也在中，你看它也在中，所以大家都同时在往上拽鱼，这个时候呢就表示 哦， 这个海里的密度，鲫鱼的密度足够足够大。 鱼儿这个多么的美味 啊！对，我们基本上下就是每一天下去钓这个鱼呢，都能保证你中。但是这个话说的夸张了一点啊，就是大家基本上都能有好的鱼获，啊。 哇， 真的很过瘾，很过瘾， 真是好刺激， 很值当，很值当去获得。 而且就这样单人的海竿就能 可以啊！当然这个装备我们有一定的限制，比如它要什么型号以上的，我们才可以玩这个东西，不然的话轮子会爆掉的啊。 哎呀，感觉这个孙老师的视频特别的震撼人心。罗老师，你也不能示弱，请你拿出一个视频来跟他 PK。 没问题。 我们看一个罗老师拍的视频， 看完海里的，看我们看那个雨林的， 同样是马来西亚，这个 是视频还是有制作的， 这是科考营哈，啊，有制作的， 对，我们那是有制作的， 我这个是可以， 这是我们在沙拉越的营地， 嗯， 雨林，这是这个我们的这个雨林的营地直接就在海边，然后酒店里面环境特别好， 嗯， 对。那个除了修的这个建筑物以外，其他的任何一棵树都没有被动过。 我在等着看大自然怎么都是好吃的呀，在这个饭点儿，这样好， 吃饱了怎么探索大自然？ 这样好吗？咱们自己这个互相伤害。 嗯，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对， 一起学习啊。 你听科考营的主题应该就是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大自然的过程哈。 没错。 这个科考营主要是会带着小朋友都去经历哪些项目呢？ 就是传统的娱乐项目其实并不多，我们更多的是去探索雨林拍照。 真的去雨林对吗？ 对，没错，真的雨林，实实在在的。 然后呢，这个像这个视频中提及的位置大概在哪？ 比如说像这地上的球，刚才那都是沙蟹拉的扁扁，嗯， 这个会有一些向导给他们随时就是介绍看到的东西吗？ 那个向导只负责带路，介绍看到的东西就是由我们的科学家导师们来负责的。 哦， 嗯，像这寄居蟹，嗯， 啊，寄居蟹哈， 对，寄居蟹。 啊，有一些老师现场给他们讲。 对，没错，那这是我们的刘烨老师。 这个是哎，算了，我还不轻易说了，都是专家，我还是。 还有猕猴啊什么的。这是长鼻猴，这是那边最有名的一种猴， 长鼻猴， 很好吧？对，长鼻猴， 鼻子很长啊， 雄性鼻子特别长。 对对对。这是沙捞越州特有的， 这个位置是马来西亚的什么？ 不能算是沙捞越州特有的，那个 这个是， 嗯， 这个是马来西亚的哪个地方？ 就沙捞越州在那个东马，也就是婆罗洲的，它是南边一点那个州，靠西靠南一点那个州。 啊，东马是不是热带雨林资源尤其丰富？ 我觉得东马西马都很好， 都很好。 对，东马的话更加有名一点，因为那个婆罗洲岛。那个就是怎么说呢，算是我们搞野外科考这些人心目中的一个圣地。 嗯 嗯， 这个刚才这是夜探对吗？ 对，这是夜探，各种有这探图鱼还有各种蟹呀，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带头灯，但我之前听了一个嘉宾说其实这个是一个不是特别好的选择，就是晚上夜探的时候把那个灯带在头上，还是拿手电筒安全一些。 对，没错， 是吧，是容易，它有固定的光源点，它会吸引更多的昆虫啊集中啊。 那倒不会，那个因为昆虫过来的话也不会对人造成什么伤害， 包括动物啊。 嗯，我自己啊，我自己在考察的时候，不是说带小朋友们什么时候，最多碰见过一次那个昆虫把小朋友的眼睛撞伤了的案例，其他都是我自己的血泪史了。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绕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33，您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您聊一聊包船海钓的初体验。再次有请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大来宾，大马鱼讯的孙俪老师，有请。 好，大家晚上好，主持人好。 好，另外这一位来自中科院动物所的博士后罗新宇老师，欢迎。 大家晚上好。 啊，这三个时段刷一下就过去了。 嗯， 这初体验的皮毛咱们也就刚过， 还没使劲说呢。 对，这以后咱们做成连续剧 哈。这次是不是特别过瘾啊？ 是吧？再次跟大家这个赘述一下，我们这个台庆马上就到了，6月26号就是我们台庆，所以我们青年广播为大家提供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砸金蛋的活动，您要关注的就是我们不光有小龙虾、霸王餐的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礼品。另外，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大溪地5晚8日的自由行。邀月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豪华，所以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号等着您参与活动。同时在6月26号当天呢，在线下您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做蛋糕看电影活动，我们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块儿创造出属于您自己的独家蛋糕。982特别放映厅邀请您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关于青春回忆的影片。更多活动还有更多抽奖活动，希望您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同时呢，世界杯期间也希望球友们啊，这些有福气的球友朋友们，不光可以跟我们一块儿看球说球，最重要的是和我们一块儿吃小龙虾。炎炎夏日，足球和小龙虾是绝配，所以6月14号到7月15号，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我们将会抽取一份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爆料马小，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还是那句话，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已经开放，等着您点进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视频图片都在此。另外，一直播平台982活力982搜索找到我们。好，我们刚刚聊到的就是海钓的话题，看了很多震撼的视频，同时呢，罗老师也提供了两个视频给我们感受了一下，就是带着小朋友科考之旅是怎么样的。 对，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不光是局限于鱼类了，应该说是探索马来西亚这个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当中的各个环节。 没错， 所以我们可能一期节目说不了那么全，但是以后有机会会增加信息量给大家再丰富。但是今天呢，是让大家了解马来西亚这个适合去探索大自然的机会，还有有机会看到更多的资源。然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图片吧，因为两位今天准备了特别多的图片资料，我们就看图说话了哈。 嗯， 咱们这一位，这个是孙老师这边的图片，您能看到吗？可能稍微有点延时。 哦，对， 这是什么鱼啊？ 我们通常钓友里边管它叫 GT。粤语里边管它叫牛港。 牛港。 对，你也看到它的英文这个写在上面哈。 嗯。 那么这个 GT 的个体算很大的了。 嗯。 啊。GT 哈、啊。 这个得有3米。 没有那个长度没有那么多。GT 这种鱼呢，它很神奇，它是一种叫我们叫它上水层的鱼，就是在上水层，比如说5米到20米，在这个区域里生活啊，水深。那么它主要是守岛的，这种鱼很顾家，它一般是有礁石岛屿的地方。那看这是横着看这个这种鱼啊，它有大奔头这种，那这种鱼的力度很大。在礁石和岛屿附近出没，在上水层。我们钓它的时候，通常是用抛头钓法来钓上水层，就很容易能搞到它。 你知道，就光看这个体型啊，就知道它跟其余的区别。其余一定在这个速度上面是见长的， 对， 它一定是有劲儿的。 哎，对，你说的特别准，特别有劲儿。我们管它叫海钓路亚里面的顶级享受。 哦， 就是钓到这种鱼，而且是大个体的话，你跟它搏斗的过程相当过瘾，你几乎要 相当过瘾， 拼尽全力，差不多啊。像刚才这个啊，钓手钓到的这尾鱼，它当时的这个搏斗过程， 20到30分钟总是要的。 哦，下面这张是红宝石， 红宝石、啊、 Ruby Snapper， 这红宝石它是一种海洋常见鱼，在我们中国的海洋里面也有很多叫红宝石， 嗯， 非常常见的一种红色的鱼， 挺漂亮的， 很成群结队啊，成群结队，它生活在水的中下层， 嗯，哇，好刺激啊！ 这是我们的深海钓里边钓到的，对， 哦 ，Ruby Snapper， 看，然后呢，我看看还有这儿。这梅里码头 啊，看一下， 这个是沙拉越州，刚才正好罗老师提过， 也是沙拉越州，跟罗老师提到的、嗯、刚才他有一个那个科考营就是在梅里， 第二大。 那么对，这个梅里市呢是这个沙拉越州的第二大的一个城市，它这个城市的吉祥物就是海马， 哦、嗯， 所以在它的城市里面可以到处看到这种海马的雕塑，包括它这个码头，这个海马是它城市的地标， 就是拱着走的那个、 啊、对，马来西亚有很多城市是以动物来作为他们的吉祥物的，比如说有猫，有鹰啊，有天鹅，这都是他们很多的城市的 标志， 对对对，吉祥动物、啊、 嗯，这儿有一款金枪鱼， 金枪鱼啊， 这位钓手很常见吗？在孙老师的照片里 啊，对，这个金枪鱼呢，我们就有一个小误区啊，我们曾经有很多人说金枪鱼的时候以为它有一个枪，就把剑鱼呢理解为了金枪鱼、 哦、 实际上不是，这是金枪鱼的正儿八经的样子，黄鳍金枪鱼啊，它我们经常在吃一些什么罐头里边会有叫吞拿酱啊，吞拿的这种肉酱啊，这就是金枪鱼的肉酱啊，这就是金枪鱼的样子，它的整个的商业价值是非常高的、嗯、 我是靠什么分别这个金枪鱼的你知道吗、啊、我是靠它那个外皮颜色，就是银色的这个外皮、 哦哦、那你应该看到不同的，你看过有我们说金枪鱼有出水的颜色和它的冷冻以后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哦、 啊 冷冻之后变红对吧， 对对对，会有颜色， 我在餐桌上见过 你哦，你见到的是肉吧应该是对，金枪鱼生吃 是 非常好的， 这就是孙俪老师自己了 啊，对， 较大体型的， 这是上个月刚刚在沙捞越州的往北的这个海域，靠近我们中国的这个南海的海域钓到的，管这个鱼叫龙趸，实际上是一种大个体的石斑鱼。 哦，好吓人， 啊、 看上去。 Grouper 啊，对，它很大，这种鱼就是在水的最底层生活，它也很视力也很不好，你几乎要把那个食物扔到它的嘴边上，它可能才会发现，然后咬到，所以钓起来也不那么容易，你要很准确的能够命中它，然后诶，它就上来了。 哎，在我们印象里看到这么大体型的鱼都是在科幻电影里面，认为这个鱼成精了才会这么大 啊。其实在深海里大鱼很多的、 哦、 我们对海的了解其实太少了。 这张图片是150公斤， 龙趸也是刚才一样的鱼，只不过它是 150公斤， 三百斤啊、哦，三百斤，就是 它应该有2米以上吧？ 有的，它这个我这个鱼当时要是在钓的过程中，从水的最底层拉到中上层的这个过程是非常费力的。但是等它上到中上层，它受压力的这个挤压以后，它失去了，然后就会很容易的就拉到水面上来。 好，我们现在啊，这一轮孙俪老师给我们的冲击很大，我们现在 PK 一下，进入到罗老师的照片环节啊， 看看 大家准备好啊，饭点儿，我其实我得离远点儿，我也要再看一遍。 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好吧，我只能配合您说好吧。第一张图片，我离远一点儿。我吧，有好多字儿都不太认识，所以我呢，我就不分析了。 这个没关系，这没有虫子，它是一个食虫植物，也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猪笼草。 猪笼草， 对，在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里面下层有很多这样的猪笼草，各种各样的，但是具体到种类啊，具体到物种上面我叫不上名字来，都是各种各样的猪笼草。它那个盖子其实并不能真正的盖上、 嗯、 它那个盖子是负责分泌一些像蜜之类的东西，吸引昆虫过来，昆虫过来一到它这个上面去那个去吸它那个蜜、 啊、 站不住滑，它下面这个带的、 哦、 这个就是它这个瓶子这个沿儿很滑、 嗯、就掉到这个腔里边了。 对、 嗯、 掉到这个里边之后，它里边有它这汪水在这边泡死之后，底下有这个消化酶分泌上来， 以此为食物呗， 不能说食物，怎么说，是它的一个营养的补充，因为在热带雨林里边它有可能会经常受到其他的植物来跟它争夺营养、 就是、 底下就一边就是自己自带一冰箱，然后上面带一口是一陷阱，然后呢还把一些蜜放在上面， 对对对， 哎，跟钓鱼过程似的，还有点诱饵， 嗯，没错，然后它 消化之后，主要是吸收它里边的氮元素。 哦， 咱们知道化肥三大元素是氮、磷、钾，对吧？ 对， 氮元素。 哎呦，这张照片好刺激！我还是看着你们，嗯、眼睛放大了一圈。 啊、鱼鳞蝎，对， 这是蝎子的一种吗？ 对，鱼鳞蝎，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在那个落叶层上面走走走，有时候翻一片落叶就会见到这个东西。 很常见吗？ 还行，就一般吧。 哎呀， 稍稍运气好一点就能碰见。那个一翻出来之后，有人可能会吓一跳，但是其实这个东西跟咱们平时生活里见到普通的蝎子差不太多。还有这个巨孽钟，这个实际上现在已经是宠物，包括前面的那个雨林蝎也是，现在已经被很多人开发成宠物了。巨孽钟的话，那个就是它会叫，像蟋蟀一样叫。 哦， 同样的方法都是摩擦翅膀。 对对对， 就作为一个鸣虫来，它既可以做观赏，又可以做鸣虫来饲养。 对，我一下还没反应过来，有很多是以虫为宠物的哈。 对。 对， 然后，哎呦，这是个蜘蛛，应该是。嗯，当然我嗨。 哎， 应该是吧？ 对， 是个蜘蛛类。 对，这是捕鸟蛛。捕鸟蛛的话，在南美洲也有，在东南亚也有。 它捕鸟主要捕哪一种？ 不是。捕鸟蛛就是这么个名字，最开始人们以为他们会捕鸟，但是主食其实并不是，还是附近走过去的昆虫啊、 哦、 地面上的这些小 动物。跟一般蜘蛛的那个。 对，它是非常典型的地网型的蜘蛛，它在地里边挖洞、 嗯、 在里边做一个漏斗型的网，外边这些射出来的网是干嘛用，其实没有什么多大粘性，而是什么东西走过它门口的时候，它能把震动传进去。 嗯。 哎，然后它里边知道了，赶紧冲出来咔抓走吃掉、哎、而且东南亚的这个它不会像南美洲那样剃毛，剃毛那个很痒，剃了、 哦哦、 对，而这边就是纯毒性大、 哦、 有毒的是吧，刚才这边 对, 对、 哦、 大多数蜘蛛都有毒， 嗯嗯， 只不过毒性大小的区别， 嗯， 能咬死人。 那看来那个电影那个设计也是合理的哈， 对，合理的、 嗯、 来源于生活的， 对对对， 有那个科学根据。中间插一句啊，这个 嗯， 刚才有好多人都已经在问说特别大的鱼，他说请问孙老师这个300斤的鱼是怎么钓上来的，这好几个人都问，差不多 就是徒手啊，就是不是不能叫徒手，用杆子轮子线的配合跟他不断的搏斗嘛。 这个一个人钓不上来吧，得朋友帮忙嘛。 哦，那看你的水平了。 一般就是像您这种专业的一个人可以。 我不行，我也得换人。我也得换人。 换人是换那种力量型选手、 啊、不 是， 就是大家跟他耗，你最后把他耗没劲儿了，你就赢了。 咱能耗得过他吗？ 也有耗不过的时候。我们有搏斗4个小时最后把他放掉的。 4个小时啊， 干不动了。 嗯， 就是你真的弄不上他来，就是你的装备可能不太够力，你的装备不太够力，不足以迅速的把他搞上来、 哎、 就是说装备在我们钓鱼的过程中也是很重要的，有什么工具干什么事儿， 哦， 通常就是这样。 是，所以就是啊，各种专业性强一点的这个活动也好， 是是是。 为什么装备的下不封顶，上不封顶呢？ 必先利其器嘛， 对 吧？对对。 还有好几个朋友说想问怎么能参加你们的活动，我们这儿有一张图片啊，这个是今年的他们这个比赛的一个海报，但是上面也有这个他们这个组织的联络方式什么的、 啊、对，可以找到我 啊， 我 到时候您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一下，或者您可以在微博上搜索大马鱼讯， 可以可以、 啊、 可以、啊、 找到孙丽老师、 啊、我们也是10年的一个长期的活动，每年都在办、啊、 提我们打折吗？ 你提呀、啊，打折呀、啊，没问题啊。这个有苗山这句话没问题。 听众福利好，如果这个您想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的话，现在我们在视频上就是有一张海报图片，是今年他们8月12号到16号，有一个针对我们中国的海钓游客，开展的一个云冰，马来西亚云冰的一个中国邀请赛。 对，我们也欢迎那钓手们跟他的家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么家属的价格跟那个钓手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啊。 对， 是不一样的。 家属啊，比如说有孩子们，如果感兴趣，就可以跟着罗老师一块儿就认一认动物， 对， 啊、 没错， 看看植物、 嗯。 然后咱们继续看啊，这个还是挺可爱的一个小生物。 这个仍然是猪笼草。 哦，这是猪笼草。 猪笼草的笼子一样的、 哦。上面那个红是那盖儿是吗？ 上面那个红的就是它的芽儿。 哦，它芽儿。 盖儿不是在 左边？ 对对对，那个小的。 哦，真有意思。这个是蜥蜴的一种吧？应该是。 不，这个是蛙 的一种， 对，就是树蛙那一大类的 树蛙。 嗯， 树蛙，你看它身体那么小，眼睛那么大，哈， 嗯，没错， 大眼妹，大眼萌妹， 嗯、挺萌的这个。 嗯，然后下面这张图片我是认识的，这是红毛猩猩， 没错，红毛猩猩。 我前两天做了一期红毛猩猩的专题，我才知道红毛猩猩是濒临灭绝的。 确实生存状况很堪忧，现在 马来西亚包括那一大片很多国家都在尽力去保护他们， 保护 但是偷猎者或者什么，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就是雨林的缩小。 对，就是雨林的面积变小，他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然后也没有特别多地方可以生活了，就对他们这个物种很大影响。同时提一嘴，这个红毛猩猩是目前和我们人类最相近的一种，对吗？ 并不是最相近的，也很相近了， 很相近，90%以上。 最相近的还是黑猩猩 哦，还是黑猩 大猩猩，这两个比红毛猩猩更近一点。 但我上次做了一期专题，有一个嘉宾说他的那个一般红毛猩猩的智商啊，跟我们5-6岁小孩差不多，是不是？ 对，可以的，没问题。 思维方式什么的，其实跟我们也很相近。 他会使用简单工具， 没错。 哦， 对， 所以我们就觉得正好说到这儿，提醒大家一句，如果您参与到生态旅游，或者哪怕您在大自然徒步也好，感受大自然的旅行也好，在过程当中无论您遇见的动物植物还有各种生物体，希望您保护它们，是吧？不要影响它们的正常生活。然后下面这张图片，哦，这个好丑，这应该是个猪吧？ 著名的那个当地著名的丑猪叫做胡子猪， 胡子猪 当然不能算是真正的胡子吧，它那个鼻子这一块长了很多毛，这个东西其实确实也特别脏，喜欢在泥地里边打滚什么的，什么 确实也特别脏。 对，什么腐烂的东西，乱七八糟的尸体啊，烂水果什么都吃， 吃的不讲究。 对，然后但是当地人会吃它，越是杂食性动物越好吃，味道。 这个猪肉跟一般猪肉口感比， 有点像咱们这边吃野猪肉什么的， 那应该香啊， 瘦 还好吧，就是瘦一点，柴一点， 哦， 对， 少一点， 不够肥。哎，这个就像一个小竹虫一样。 这个棉花糖，也就是咱们熟悉的兰花螳螂的成虫。 螳螂啊，这个是？ 对。 那螳螂真的是那个结了婚之后把另一半咬死吗？ 是这个样子。其实这全是概率。如果那个雌的正好， 概率， 对，全靠概率，靠信仰。对，那个那个雌的如果正好看着，怎么说呢？它在交配的时候，雌可能眼里看着，哎，这正好门口有个吃的，怎么办？吃，就这样。 哦，他就不分是谁， 对， 看他的那个时候哪个 杀红眼 了，可能是他吃的需求高，他就先吃，可能是 那个边吃那个熊的还可以边跟他交尾，没有问题的，不会中断，头都咬掉了，这全都吃没了，就剩个下半身一样的。 哇， 对，没问题， 这是新知识啊！ 让我在南非想到了那儿的一个土狗， 哦， 就土狗就长成了之后就会把自己家里人也吃掉。 哎呦，不一样，这昆虫的神经中枢没有不像咱们人这么集中在这儿。那个就是咱不是说没头苍蝇乱撞吗？没头苍蝇还能飞呢，对不对？ 所以他们其实是不认得家里人，对吗？ 不认得。 哦，不认得。 正常情况下，只要他们饿了，先看见谁就先吃谁。对，同类一样 吃。那也得是比他弱的，反正是。 不见得有，我见过雌螳螂吃雌螳螂的，都个头都很大，都很壮，先下手为强。 哦，长知识。 这个东西，这个要不深入进去，真的完全 哦，不知道，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然后，这是一个鱼类，这个是罗老师提供的，这是你。 哎，这就是传说中忘不了鱼。这个我觉得还是请司老师来说。 这个鱼啊，真的也得说两句啊。 忘不了， 哎， 是吧？ 这个忘不了鱼呢，是淡水鱼。首先啊，在马来西亚鱼里面呢，叫 Mpalau。Mpalau。那这个我们的当地的华人呢，就愿意把它翻译成忘不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吃过一次这个鱼以后，对这个鱼的味道就忘不了。 哦， 啊，那么还有一种译法呢，叫做永不老，啊，也是这个，就永远不老的意思，就是你吃了这个鱼永远年轻啊，都是对这个鱼的一种近乎神话的这么一种说法。为什么这个鱼被大家这么来称呼呢？ 因为好吃，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我在马来西亚跑了10年的时间，这个鱼我吃过3次啊，当然都是当地的朋友来请客吃饭，来吃到这种鱼，它的价格很贵很贵，在原产地它一公斤啊，卖到我们人民币差不多1000块，一公斤呢， 啊，这么贵， 也就是说一斤500块，如果到吉隆坡或者再往北卖到香港。一公斤差不多合到我们要5-6千元，5-6千元一公斤，很贵很贵，所以它在当地是贵族鱼，能有幸吃到就是很不容易了。 它的口感特殊在哪儿啊？香， 很厚，很香，有点滑腻，但是呢，你吃猛了，吃多了的话会有腻的感觉，真的好。 哎，跟白鲳比呢？ 那不是一个味儿，不是一个味儿，它是吃水果长大的。 哦， 它在清水溪流里吃水果长大，它的那种食物叫做风车果。 那个水果从哪儿来啊？ 树上 掉下来。 对， 那如果没有呢？ 那你帮忙呗，你帮忙采一点。我们曾经去它的源头去探源，那么又坐飞机又坐车，换了船，再换当地的交通工具，一直到山里边很深的地方才能见到它。因为如果靠近人了，它就没有那么稀有，它没有那么珍贵的嘛，只有离很远的地方才会我们在很原始的森林里边能够见到它的踪影，但是价值确实很高。 所以它又少，味道又特别好。 这种鱼我们管它叫忘不了。 哦， 啊， 还有 淡水鱼。 这还有一张图片，哎，这张图片看上去有点像鲤鱼的。 有，现在有人工养殖了，但是人工养殖的价格就比野生的要差很多。 嗯，应该是忘不了。 越大个体的越贵，比如十公斤的，刚才我说了啊，原产地一公斤要1000块。 嗯， 十公斤就得10000块买这条鱼，越大越贵，单价也越贵。2公斤的不好吃，当地人只吃10公斤的，就这样。 嗯。 超过瘾 哇，真的是！ 啊，下次我们一起马来西亚的时候，一定要去品尝，忘不了 哦，忘不了。 嗯， 这名字也很好， 对， 无论是价格还是长相都忘不了， 对对，忘不了，忘不了。对， 哎，这个动物真的， 这是热带雨林会飞动物集锦当中的一个，这个是飞蜥。其实呢， 它是会飞还是它会滑行？ 滑翔。 哎，就是很专业， 这个很专业， 行家了，对。滑翔，那怎么说呢，正经会飞的动物就是昆虫跟鸟类。 嗯， 其他的飞兽倒是会飞一点，正不正经我就不知道了。 会飞的哺乳动物只有一种，就是蝙蝠。 对，没错。 嗯嗯，这是我现学现卖啊。 对对对对， 最近 差点把蝙蝠忘了 啊。 对，嗯，那个他们呢也比较特殊，它是肋骨这个地方多往外延伸了一些，而且它跟正常就是原来那个肋骨这块还是可以活动的，可以活动的。就平时它这个一膜就像扇子一样，哎，折起来，需要滑翔的时候，咔打开，然后后腿一蹬。 它那刚才那个五颜六色的部分是可以收回去的，是吗？ 对对对。 哇，挺漂亮的。 就是他拍到这张图片的时候，刚好是他 张开的时候 。 对， 这还挺难得的。 这是罗老师自己拍的吗？ 这个是我们团队另外一位老师拍的。 哇，真挺棒的。 嗯， 这种瞬间是很难抓拍到的啊。 嗯， 而且要观察它很久才有这样的机会吧。 可能连拍吧，当时也是。 哦， 可能是这样，我觉得才能抓到。 跟打鸟是一个办法。 对对对， 嗯， 对。 哎，我们说的打鸟可不是， 嗯，对对对， 是打鸟， 对， 而是拍给鸟拍照，在行业里面有专业的词叫做。给鸟摄影的时候叫做打鸟。 对， 嗯，这个上次那个孙老师您听了我们那同事说吧， 是 说别人说看什么什么鸟，他拿出望远镜说我调焦距还没调好飞走了。 白腹锦鸡。 对，白腹锦鸡。那同事说做梦都梦见这四个字儿。 对， 然后我看看这张图片，这个是 哦，这个是咱们大家其实平时生活里就能见到的象鼻虫。 哦， 对，就是我们喜欢叫它象甲，这是其中一类，叫做长脚象，这是我们目前为止见过的触角最长的一个，这么长，比身体还 长 得多， 长很多， 对，非常有意思。 哇哦，您的这些的都挺刺激的，说实话， 嗯， 这都是重口味的。 哎，这还重口味啊？真正重口味的照片我都没放， 真的，您都没好意思让我看，嗯，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还得再做一期。 然后呢，我其实又看见了几张孙老师这边的图片，然后现在添加进去。这个是一个淡水的一个比赛是吗？因为有专门不同的海域。 不是比赛，是我们淡水的游钓活动。 哦，您说。 嗯，淡水呢，因为刚才也谈到雨林嘛，雨林里除了有丰富的动植物，那么还有水。水是为什么有这么多水？因为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呢，靠近赤道，在北半球靠近赤道的位置，所以它常年下雨，雨是真不缺，这个国家水真不缺。 嗯， 所以呢，在那这是刚才的深海钓场啊， 嗯， 这个是深海的钓场。我们刚才看到那些 GT 啊、龙趸啊，都是从这个地方钓出来的。 哦， 我们管它叫洛克尼亚啊，这很有名，在我们钓鱼圈子里面，这四个字很有名啊。 嗯， 马来西亚呢，经过去多年哈，我们的一直的推广，那么现在几乎可以说呢， 我们做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苗山是这样，第一件事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大家，哦，你们现在可以出国钓鱼了，大家都可以走出去，不要就是钓钓到我们的河，钓钓我们的湖哈，我们可以走到国外去钓鱼，这是第一个概念。那第二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其实一直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建议大家第一站的出国钓鱼选择可以选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对，因为它太方便了，就是对我们来说很容易达到的一个目的地而且很有鱼货的保障价格啊各方面都非常便宜，真的非常非常合适，几千块钱就可以把这件事全都搞定了， 性价比也比较高。 对，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可以把马来西亚作为你的首选出国钓鱼国度 最后给大家呈现这张图片是马来西亚的钓鱼地图，这个是专业的钓者， 这是我们多年以来然后根据马来西亚钓鱼的情况呢不断的丰富它完成的一个钓鱼地图看到大家看到凡是有颜色的地方都是马来西亚，左边呢我们管它叫西马，右边呢我们管它叫东马就是 好，我们现在这张图片呢就是那个孙老师这边今年要比赛的信息，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都可以参与进来，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活动。 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对这个海钓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走进大自然，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我是苗山，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青年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